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到5级，最大相对湿度26%。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预计今天16点，本市大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可达7级左右，请注意防范。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2届北京高校毕业生预计会达到26.8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天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2届北京高校毕业生预计会达到26.8万人，比去年增加1.6万人。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加强供需匹配、强化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确保困难帮扶、支持创新创业、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部署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搭建实践平台，加大岗位供给，主动联系40家高校毕业生职场体验基地，走访用人单位，整合需求信息和岗位信息，拓宽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基层项目招募，为每位毕业生推荐不少于5个岗位信息，确保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毕业生100%实现帮扶等。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东城区人代会昨天下午举办主题为坚决落实核心区控规，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东城将开展钟鼓楼紧邻地区、万宁桥周边、前门大街等地区环境整治，推进影响中轴线风貌的重点建筑整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发布会上，东城区住建委主任张晓峰介绍，未来5年，东城将全力推进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开展钟鼓楼紧邻地区、万宁桥周边、前门大街等地区的环境整治，完成钟鼓楼保护修缮及展陈提升，推进影响中轴线风貌的重点建筑整治，不断营造良好的遗产环境。 东城区城管委主任王品军介绍，明年东城将压查推进东华门大街、五道营胡同、国子监街等街巷环境整治提升。 2022年计划消除存量违建50,000平方米，推动未来全面建成基本无违建区。2022年全面完成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提升3年行动计划，推动背街小巷实现达标率和精细化长效管理率100%。 在垃圾分类方面，王品军介绍，东城区明年将推广户户轮值方式，广泛动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力争2022年居民自主投放准确率达到85%，未来达到90%以上。同时升级转移能力，2022年完成15座密闭式清洁垃圾站建设。 在交通治理方面，明年开始，东城区将持续改善长安街沿线南北两侧1公里范围交通环境， 加快推进手帕胡同等自治路建设项目。2022年将完成20条支路无障碍的整治，维修城市道路10万平方米，实现3项疏堵工程，推动学校、医院周边交通的优化，将增加共享停车位700个。 在绿色宜居方面，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苏振芳介绍，未来5年，东城全区绿地面积将增加2万平方米。 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4.2%，创建4个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5个花园式社区。2022年呢，东城区计划建设完成亮马河东城段景观提升工程，实施1.2万平米的燕堆遗址北绿地改造提升工程和1.7万平米的松林里绿地改造提升工程，实现和平里北街、崇文门外大街周边的绿化景观的提升。 截至12月10号，海淀区3到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累计突破35万只，第一剂接种率81.5%，其中3到5岁累计接种突破7万只。四季青镇昨天在临时接种点为幼儿园儿童开设新冠疫苗接种专场。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海淀区四季青镇临时疫苗接种点的接种区，三岁半的小小男子汉一边求妈妈抱抱，一边发出了勇敢宣言： 我一点也不哭哟，特别棒， 抽一下病毒给消灭掉了。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对打针的恐惧，四季青镇在接种点大门口设置了五彩气球拱门，跳跳虎和维尼熊两个大型人偶也忙碌地跟小朋友拉手打招呼，签订知情同意书区域。四季青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马宇杰建议家长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区域就咨询好。 如果说孩子在感冒期间能接种疫苗吗？ 如果是感冒后期基本上快好了，这是没关系的。孩子这个时期嘛，比如咳嗽啊，一咳咳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好，那你比如说都后期，不是那种急性发作期，这都是可以接种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服用抗生素类药物，建议停药一周再来接种。如果孩子接种之后呢，有一点低烧38.5度以内呢，那建议多喝水休息两天都没有好，或者是有其他症状出现才建议去就医。38.5度以内算是一般的反应，不算是不良反应。 绝大多数小朋友打疫苗的时候都表现勇敢，没有哭。少数哭泣的孩子刚走到十几米外的留观区门口，就立刻被小丑送来的气球吸引了注意。留观区里小朋友还能拿到幼儿园老师发放的竹蜻蜓、小零食、奖状等小礼品以资鼓励。海淀区新冠疫苗接种专班信息组组长于佩丽介绍了全区3到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总体情况。 目前呢，我们海淀3到11岁人群的接种总数呢已经突破了35万只，3到5岁的接种人数呢也已经突破了7万只。1月份呢完成1针2针的补种的接种工作。 昨天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回望一下这位伟人。1911年12月11号，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从中学开始，他就立下了要用所学的科技知识报效国家的志向。长大后，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39岁那年，钱学森被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非法拘留，开始长达5年的软禁生涯。最终，在1955年10月8号，钱学森在44岁时回到祖国。之后，他作为试验总技术负责人，亲眼见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从此，中国的核导弹终于具备了威慑与实战能力。由于钱学森的毅然回国，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发至少向前推进20年。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5级，最大相对湿度26%。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预计今天16点，本市大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可达7级左右，请注意防范。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假日节拍。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一等奖特别奖，每期安排2500万元，奖金总额5亿元，六等奖翻番奖，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奖金5元，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